乡的夜晚，秋雨连连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想起了你昨天的誓言，不知不觉泪湿了枕边。曾经的浪漫渐行渐远，路过了寂寞走向孤单，你的消息我无心打探，那些美好却挥之不去。要说爱过又何必留恋，春去秋来花开又花谢，当我经过离别的车站，总有一丝苦涩往心里钻。要说爱过就无需怀念，离合聚散缘起又缘灭，当我回到相遇的地点，想要忘记还是那么的难。曾经的浪漫渐行渐远，路过寂寞走向孤单，你的消息我无心打探，那些美好却挥之不去。要说爱过又何必留恋，春去秋花谢，当我经过离别的车站，总有一丝苦涩往心里钻。要说爱过就无需怀念，离合聚散缘起又缘灭，当我回到相遇的地点，想要忘记还是那么的难，想要忘记还是那么的难。